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意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就能一下车先飘，红星枝头春意闹，丽华喜悦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克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立陶宛 OKT 剧院海鸥今晚继续在首都剧场演出，本剧导演奥斯卡·科尔斯诺夫善于用传统方式排演现代剧目，从中传递普世价值和永恒意义。北京现代舞团经典演出剧目《三经雨苑》今晚在正义祠戏楼上演。三经雨苑作为北京现代舞团的经典演出剧目，是2006年威尼斯双年展时创作的。威尼斯双年展艺术总监评价这部剧美轮美奂，超越想象。舞台剧《月亮的南焦点》今晚开始在龙福小剧场上演。这个剧的名字看上去有点高深，但故事却非常动人。舞台剧《蒋公的面子》今晚在北京喜剧院演出，这是一部展示文人面对权贵时复杂心态的作品。今晚央视综艺节目《信中国》第二期将播出，本期节目当中由年轻演员和实力演员化身信使，带来三封情书和一封求救信，在略显轻松当中让人感受信念、信仰，收获感动和震撼。人文讲述类节目《中国故事大会》第二季今晚在北京卫视开播，第二季共12期节目，今晚的节目当中平昌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将领衔开讲，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李岩、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500米冠军武大靖、国家队运动员周洋、张红等将在节目当中分享冬奥会运动健儿与国家体育行业贡献者背后的故事。今晚东方卫视可凡倾听两会特别访谈节目《为时代喝彩》歌手专场将播出，节目邀请关牧村和朱明英、沙宝亮和陈明、尚文杰和陈楚生三组代表着中国乐坛不同时代的歌手做客演播室。江苏卫视《最强大脑之燃烧吧大脑》今晚播出全新一期，本期节目当中水之队将迎战云之队，尽管已经失去了争夺中国战队队长的资格，但这一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极其重要，要想挽回上一场的败局，为自己和队员赢回尊严，这一战水之队必须拼尽全力拿下每一局。今晚湖南卫视歌手2018新一场竞演即将开启，场上唱将也随之迎来前所未有的双淘汰比拼，由于上场比拼中第一名到第四名得票数仅相差41票，因此即便此前名列上游的几位优势也并不明显。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将同步进行，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转4级，最高气温零上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一度，最大相对湿度70%。可以感受得到啊，今天的气温有所回升，但是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另外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在明天呢，3月17号周六啊，天气是比较阴冷的。另外在南部呢，有零星小雨或者是雨夹雪转多云的天气，夜间还会有轻雾啊。另外还有南风2到3级，气温也有所下降。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云开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五版，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我们来一场巅峰会。 巅峰会就我们俩， 人太少点， 颠不起来。 哎呦，这声音加的，这谁呀、啊？ 颠不起来呀、啊 从来没有过啊，主动发言的 啊。 对，因为我听到巅峰会这3个字，我一想俩人实在是太难了。你要再说双年巅峰会就更脸太窄了，就 哎呦喂 啊， 这声音听着耳熟啊。 对，耳熟。 欢迎戴毅啊，欢迎戴毅啊， 刚从隔壁台溜达过来。 是，这个要是别人呢，我都不敢先把话筒开开啊。 喂，怎么了呢？ 因为他们不够疯癫，不是不够巅峰。 我巅峰啊， 这个欢迎大家来到今天周五的四点有戏巅峰会，我们今天有请戴毅啊，来跟我们一块来聊聊今天这个热闹的话题。 嗯， 今天我刚才在推送里面怎么说来着？各位如果看了推送的话，你会知道，对于某些影迷来讲，今天是一个 big day 啊， 对， 是一个大日子啊。 对， 今天是以那个谁嘛，就那调脸那叫谁嘞？ 调脸是什么？ 啊、 李勇，李勇吗？是不是？幸福什么？ 哎呀，我的天 哪！幸福52啊。你看还调， 你们把这 身材也调 哪儿去了？ 身材也调 啊，是 就身材是曼妙，然后脸有点长呗，是这意思吗？ 曼妙吗？ 啊， 还行吧。 身材也瘦，脸也瘦，小沈阳，聊不下去了。 你再说就猪八戒了。这说的是谁呢？就是那 机械姬， 机械姬， 机械姬， 坎妹、新生代的一位女性啊，艾里西亚·维坎德，她将会化身成女探险家 Cindy， 不是，是劳拉·克劳。说 Cindy 是小品里的啊，辛迪啊， 你最近山西话学的不错， 劳拉。克劳福特， 克劳福， 克劳福啊，将会这个探险、探秘、探墓、探宝， 这就是新的、最新的古墓丽影的电影，在今天就要跟咱们内地观众见面了。 古墓丽影缘起之战、 所以我们欢迎一下机械姬戴毅啊！欢迎！ 我是要前滚翻出场呢，还是怎么样？ 哎，他描述这动作非常准确， 前滚翻 是不是玩过那个游戏？ 其实我是看别人玩过这游戏，但是我觉得对于我这个，我是属于游戏白痴，就觉得这一类就是特别需要手里点技能的游戏，我真的是不敢涉及。 哎，说太对了，我跟你说啊，这个一说到古墓丽影，我昨天啊，这跟我这家里的家属 聊了一下， 同时代人，我说哎，那个时候你知道为什么安吉丽娜朱莉那一版大家都觉得特别棒？其实剧情也这么回事儿啊、场面呢，今天看来也就那么回事儿。为什么大家特别喜欢？ 对， 因为跟游戏里的劳拉太像了， 对， 是吧？ 就完全是装备啊、造型啊、服饰都是按那个来的。 可是我发现，经过我的小小的调查，我发现、真正对那个游戏特别有情怀的，多数都是男同学啊。这女生我一问，有玩过的啊？有玩过的，一般人说那游戏有什么意思啊？那个游戏大家想一想，是为数不多的没有背景音乐的游戏。只有脚步声，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对，这个游戏你如果听到这个，它就是当当当当， 就在 跑。 嗯， 然后你可能当你如果你比如说一般女生很多都是这个方向感不太强嘛， 然后对，没错，经常转向， 尤其在游戏当中，那方向感是在需要手上操作，它就是更需要很明确的方向感，所以你就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擦擦擦擦擦，咚。路走错了，回过头来，擦擦擦，继续走。 懂， 其实会觉得很无聊，对不对？ 对，所以基本上玩这游戏多都是男生。 哎， 戴毅怎么能接这样的话呢？满满的歧视、 吓死我了！ 因为我是个游戏白痴嘛，没有问题。 古墓丽影今天上映啊，戴毅有期待吗？ 我是挺想看的，因为我是想看 过老版吗？ 我回忆了一下，最早第一版《古墓丽影》第一部是2001年，但是我是专门去看了一下那个时间段。 哦，那时候你在十几岁啊？ 才上大学，我应该是在过后才看的。我觉得应该是在比如说大学毕业 了，老一代人看完之后，下一本再看。 怎么也是隔壁的师兄师姐们看完之后说了一下，哎，说这不错啊，去看一下。但我印象真的不深了，除了因为安吉丽娜朱莉的装备和她这个。造型封面有印象，里面的剧情完全不记得了。 我是若干年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个《古墓丽影》里边有007。 对， 我这 丹尼尔·克雷格。 对， 那时候就我觉得就是反正没有什么记忆啊。 你看，这后知后觉才会哦，原来那是007啊。 他也是后来才演的007啊。谁那时候知道他是007？ 就是看007时候觉得面熟啊，忘了在哪儿见过。 对对对对对， 那种感觉。 一说起来《古墓丽影》，大家都很欢乐啊，因为不管是玩游戏的游戏迷，还是当年对朱莉那么的情有独钟啊，简直迷得要不要不要的那些影迷们，都觉得朱莉应该是这个《古墓丽影》这不二人选， 开天辟地，能够塑造这个影视形象的人。 倒不见得说一开始他上的时候就大家就非常非常认可啊。我知道当时有很多游戏迷是不认可他的，但是他这个成功之后，大家就觉得哎，他应该是老拉嘛。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朱莉已经在两部过后，这已经都10多年过去了。 哎呦， 已经 等的朱莉 没有了， 当妈妈了，等的朱莉当导演了， 对， 就他也 不演了， 这也不、 不 演 了，所以没有办法，这个坎妹啊接棒，艾丽西亚·维坎德，不知道大家对她的印象深不深？在两部电影，一个是《丹麦女孩》，一个是《机械姬》， 机械姬 啊，里面都有她的出演。这坎妹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法沙的啊，这个另一半 啊， 所以她的这个名气啊，他们两人是齐头并进，这个她来接棒朱莉的原来这个劳拉这角色，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点点的小小意见啊？因为我知道很多人还是觉得。朱莉那个性感啊，是吧？那个嘴唇，他们说了吗？就是， 哎， 你说来着？ 你说嘴唇干嘛咽口水？你话都说不利落了啊！ 他的意思是说，有些女士 我看到一位男士这么形容 啊， 说他嘴唇啊，比我的还厚， 这么形容的， 那个维度啊。 你要想找 老婆的， 那想找后嘴唇好找啊。我给你找一个 后嘴唇， 就是东成西就里边的 香肠、 欧阳锋、欧阳锋 啊，那嘴唇厚啊，不是每一个后嘴唇都是性感的。 所以有很多朋友是对朱莉那个印象是不能磨灭的。 嗯， 那么对于艾丽莎·维坎德呢，你是不是哎有一个接受的过程？那今天我们就将来验证一下，一个是今天上映的电影是不是票房上就会有不错的收获，另外呢，我们今天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也来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嗯， 这一部你还会不会去追劳拉？ 哎啊，我们也听听大家的意见，同时我们今天也特别想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嗯、啊， 就为什么这片子它就一直让人念念不忘？ 确实， 这个类型 啊，真的这么多年了，从我小的时候开始，这个类型的片子就没有断过。 嗯，没错， 对，从。 这个你小时候那我就不知道了 对，我都不敢说，怕超越了你小时候说到的影片，把自个儿年龄给卖了。 我小时候最早其实看过这种类型的影片，追溯一下啊，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就是公映的这种电影，也没有条件每家每户都能看到。 嗯， 我的同学里面有那种就是大的厂矿的，然后他们说他们有闭路电视、嗯、那时候看什么呢？ 哦， 那时候看一个叫做《印第安纳琼斯》，嗯，《夺宝奇兵》， 夺宝奇兵， 对，夺宝奇兵、 嗯、啊，那个《夺宝奇兵》那时候的这种，就是他的故事的情节啊，他那种类型啊，事实上就是开创了后来我们看到的一系列的，不管是《古墓丽影》嗯，还是《国家宝藏》，对，《木乃伊》等等等等， 嗯， 这种系列的缘起，事实上我们都可以归纳到当年的《印第安纳琼斯》， 对， 就是哈里森·福特、 嗯、 啊、 嗯， 老人家了， 对。这个去年还出来了一下哈，在这个银翼杀手2049当中， 嗯，对对对 对，出现了一下、嗯、啊，这是老牌的银翼杀手、嗯、 这个印第安纳琼斯的几部其实有一个特别特别直接的原因是导致了这个古墓丽影的诞生。 嗯， 我今天推送里面说了这么一句，就据说啊，当时古墓丽影的这个是一家英国游戏公司首先想到这么一个点子，那后来呢这家公司没有做别的公司做了，这家公司想了一个点子的时候，第一个来源第一个灵感就是啊，印第安纳琼斯那么火，我们塑造一个这样的东西在游戏里面玩，然后后来又一想呢，说这个游戏呢应该是一个女性角色， 嗯， 那就更好。 嗯， 但是当时老板没有眼光嘛，后来把这个计划就搁置下来，然后后来很多年之后又有了古墓丽影这样一个东西。 嗯， 就是梳一大辫子啊、 嗯、 跑来跑去会功夫。 嗯 嗯， 然后你看这个跟谁特别契合呢？一说到古墓丽影，我们今天想到的拍摄场景是哪里？你能想到哪里？ 埃及。 嗯，No， 埃及是其中一个，但是最、哦、最主要的是应该是在哪儿？古墓丽影第一集里面给你展现的那个场景，就是树包石十包树的吴哥窟， 吴哥窟 柬埔寨， 柬埔寨。 你知道朱莉对于柬埔寨有多么钟情？她两个国籍， 嗯， 美国和柬埔寨。 哦，那看来这个应该是 给她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我觉得可能是电影影响了她、嗯。 对对对对对，她长得也特。确实对那儿比较有感情哈、 嗯、 啊，然后这个我觉得人就是像他们这个影人吧，电影人其实电影对于他们来说既是工作也是生活、 嗯、 甚至到了一种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层级， 就是一真一幻的，有时候分不太出来哪个是生活、 哎、 哪个是拍摄， 对对对对，要不能吵架老离婚什么的， 哎呀， 这事 哎呀， 又跑偏了 这个这样 啊，这说了这么多，是不是大家来迎来这个新的劳拉之前、嗯、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过去那个老的劳拉，其实也不老啊， 嗯， 就是那个特别经典版的劳拉是什么样子的。 嗯， 我看很多人都很茫然啊，那么我就先让大家用声音来听一听当时的劳拉出现在电影里，你想一想啊，那是哪一年的事儿？刚才戴毅说 2001年、 嗯、好吧，2001年、嗯、那个时候的配音呢还是上一场来完成的，所以你能听到非常非常经典的配音的声音，别嫌老，马上开始。 叫你不要用真枪实弹，嗯，瞧他现在多痛苦，我刚刚把他改装好，你这样真是要命。 有程序命令他在锯我脑袋之前停止吗？ 哦，这倒是啊，没有。 嗯， 哎，是你说要有挑战性， 所以用真枪实弹。 他下手可真狠。 早上好，劳拉，多美的早晨啊，该开始干活了，冒险时刻到了。 又是埃及，那儿只有金字塔和沙子。 是，遍地都是，无孔不入。西班牙大帆船。 知道今天几号，希拉里？ 知道，当然知道，15号。 这可不是个好日子。哦，开什么玩笑？ 你得打扮成淑女，淑女应该庄重些。 对，庄重的应该是淑女。 兄弟姐妹们，今天是5月15日，今天是九星一线的第一天，可我们至今还没能查到那把钥匙的下落，看来我们快没时间了，真是让人无法忍受。鲍威尔先生，请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我没法解释，也不想找借口，我只是想再一次恭敬地提醒委员会，我们工作所依据的线索是基于古老的宇宙模型，其理论要早于亚里士多德。我们差不多准备就绪了，而且我有极大的信心，在九星一线之时，我们能及时得到答案。 这是好消息，鲍威尔先生，可要记住，我们只有那唯一的一次机会去找回那一分为二的三角，如果我们失败，那么我们就还得再等上5000年。 Hello, Sprout。 还得再等上5000年。当时如果失败的话，你们记不记得那个年代通常流行一些这个谣言啊，说这九星一线怎么怎么样了啊？ 对对对对对。 2001年的时候，那时候刚过嘛，然后这种东西呢挺神秘，然后你又没有什么科学常识，你就觉得哎，他说的都对， 对， 然后你就信了。这个电影里面刚好利用了这个情节， 嗯， 他跟你贴得很近，然后他说了，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机会的话，就再等上 再等5000年。 还好啊，我们只等了17年，是吧？嗯，这个电影又回来了， 好嘛，哎，太不容易了。 其实我发现，就这一类型的，就是无论是夺宝也好，或者是探案，不是探案，就是探寻一些这个 探宝寻宝 、嗯，就是特别让吸引人，就是这个故事情节，你完全是跟着编剧去走的。 嗯、 他怎么编你就接着往下去看就好了、嗯、所以这一类的影片无论 是因为大家都没有钱嘛，所以 对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为什么古墓丽影它能够取得成功，要按理说就是在好莱坞相似类型的电影会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有一些影人其实在重走这样的路，当然今天的电影技术特别好了。 你想说寻龙诀吗？ 没有，不是，我想说的是相似什么类型的、嗯、就是有这个探险甚至是探墓的这样的元素、 嗯、 然后也有什么怪物这样的元素、 嗯、 啊，但是它都不如古墓丽影。你比如我举个例子，这个李冰冰不是要拍一个啊，跟美国合拍一个， 已经很好了吧？ 应该是已经正在做 跟什么蜘蛛大战那个、 对，就是美国它有一类，就是很多个影片，你会发现它都是跟这个，比如说什么热带雨林当中有一种什么动物，要不就是变异了啊， 地球上的异形， 哎、嗯，就是专门是这种有点灾难又有点探险、 嗯， 这它是一个类型的电影。但是为什么古墓丽影不一样？为什么它会取得这么大范围的成功？我觉得两点，第一点还是说。人物真是太精彩，特别贴近那个游戏给大家带来的那种感觉、 嗯、 还有就是其实他的故事是发挥了作用的，就是这个女孩跟她父亲的关系啊，她不是简单单说让大家去猎奇，哎，她这个冒险实际上是有她个人的使命的， 有家传的、 嗯、 一般都是这样肯定是个继承人， 还有 家里 有这样一种天赋 就 和能力， 没那传统你都探不了这个宝、 嗯、哎， 你看这个故事在哪里面有啊，这个故事其实不只是这个古墓丽影这么用啊， 嗯， 事实上你想想印第安纳琼斯是怎么来的， 嗯， 哎，各位、嗯、印第安纳琼斯里面其实点名过，就是这个琼斯，就是印第、 嗯、 这个博士、 嗯、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父亲就是干这个的， 嗯， 哎， 从小耳濡目染的， 对，这个分金定穴嘛，是吧、嗯、老一辈就是会这个 你看啊，我马上找到证据大家听听这一段，这是来自印第安纳琼斯当时应该是第3集里面的，没记错他应该叫圣战骑兵吧，当中有这么一段、 啊、 其实就点明了他的身世跟他的父亲相关，他爸就是在图书馆里面哎突然就不见了， 啊，威尼斯， 喂， 我们怎么才能认出那个史莱德博士？ 不知道，也许他认得我。 琼斯博士， 是我。 我不会认错。你有一双你父亲的眼睛， 还有我妈妈的耳朵，不过剩下的都是你的。 看来你长得最帅的地方就是这些了。马克思·布罗迪， 没错。 艾尔莎·史奈德博士， 你好。 我最后一次见到你父亲是在图书馆，他已经快要发现武士之墓了。我从未见他那么兴奋过，简直就像个孩子。 哦，谁？你说那个铁血教授？他从不会这么笑，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童年。小姐，请收下。 我很少接受， 我也很少送。 既然这样，我收下。 那是我的荣幸。 我已经难过了，因为他明天就会谢。 那明天我再偷一偷。 我不想打断你们，不过我们来这儿。 对，我有东西要给你们看。你父亲就是在这儿失踪的。他让我去找一张过去的城市地图，可是等我回来的时候，除了在椅子旁找到了这张手稿，他人已经失踪了。 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相似？他的父亲就是在这个图书馆里失踪的。 嗯， 然后琼斯博士又来继续寻找父亲当年留下的线索。 嗯，没错， 这个每一个这样的人啊，都是这样的。你我刚才说了嘛，没有你们家里边遗传下来的这个基因啊，没有家里边给你的这一套东西。你看那个古墓丽影吧，劳拉也是这样，他爸给了他那么一大宅子啊， 是 那么多工具。 那个《加勒比海盗》里边的，你数数上几辈也都是海盗。 所以这个探宝这个事情是很专业的事情。 嗯 啊，其实说到这里还可以证明一点，就是你们还记不记得国家宝藏里面的这个盖茨这个人物，就是尼古拉斯凯奇。 对， 当时还没有演烂片呢，是吧？就是烂片之王之前，在国家宝藏里头他这个身世是怎么样的？他其实从开篇的时候就给你讲明了， 他们家族就是 他们家是守护那个财宝的。 对对对，守护这个财宝家族。 来，我们听听这一段，大家就更有印象了。 夏洛特，秘密取决于夏洛特。 夏洛特是谁？ 哦，就连卡罗尔本人也不知道。你瞧这儿本共济会的开国元勋们留给了我们这些线索，还没有完工的金字塔，上帝之眼，圣殿骑士的象征，财宝的守护神，先辈们通过这些在向我们诉说， 不如说在向我们嘲笑。知道那张钞票代表什么吗？代表盖茨家全部财产。六代人傻瓜一样寻找那些并不存在的宝藏。 跟金钱没关系，帕特里克，从来没有。 好了，儿子，咱们该走了，快走，你可以说再见了。 爷爷， 嗯， 我是骑士吗？ 你想当？那好吧，跪下。本杰明·弗兰克林·盖茨自愿承担起圣殿骑士以及共济会和盖茨家族的职责，你愿意发誓吗？ 我发誓。 这就是刚才听到的这个国家宝藏里头开篇，他先跟他爷爷嘛，这爷爷是很有这个传统的啊，就是要承担起家族的责任的。 没错， 你看那爸爸就不行，是吧？那爸爸就是赶紧走啊，这跟我们少了几代人了，这一点意思都没有。 对， 是 一些不存在的宝藏。 然后他们也有一个组织啊，没听清那叫什么会啊，古墓丽影这个叫光明会啊， 那个叫圣殿骑士团嘛。 啊，我这弄没弄好，我以为是跟反清复明有什么关系，武侠小说了，因为。 哎呦，我的天！ 嗯， 所以其实每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叫做探宝的家族、探宝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应该就是他身后有强大的一个背景。 嗯， 啊，你像这个，我们回到刚才说古墓丽影、古墓劳拉那个身世，他就是要继承父亲的这个遗愿。 对对对对对， 因为父亲给他留下了好多线索。 嗯，这个也是，就是他虽然说他这个悬疑的色彩不是很重。但是我们说呢，这个每一步他要解决问题，他带来这个线索，这都是连接他动作场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连接的这个点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啊，其实我们中国有很多的电影影人，他们做这个探宝啊、探秘啊，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些这个电影的影响。就一下让我想到了成龙的那个《飞行计划》，你要知道那个《飞行计划》，这是成龙自编自导自演，就完全是他非常个性化的一个作品。 嗯， 你会发现里边除了有电影 典型的成龙的这个动作喜剧风格之外，其实他关于就是这个古堡的神秘的就是这方面的东西， 嗯， 他这个基本都是共通的， 嗯， 啊，比如说那钥匙的设计啊， 嗯， 很复杂，对吧， 嗯， 拧一下转一下怎么开， 然后哪个机关开了， 对，发现没有，全是找钥匙， 哎，对， 那个刚才听古墓丽影其实第一集 找钥匙， 找钥匙 对， 没有钥匙没有那个三角嘛， 对， 嗯，然后这个国家宝藏里头其实啊他也是在找钥匙， 嗯， 到最后没有钥匙打不开那个机关， 找密钥入口嘛， 对， 嗯， 所以所有的东西反正就是一把钥匙可以解决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 嗯， 其实这是以人类很天真的一个想象， 嗯， 就所有的那些像战争啊瘟疫啊， 嗯， 啊这个所有的不公平啊怎么解决，最后找到一把钥匙， 对， 但是后来发现密钥延期了，这就17年后我们继续来找这把钥匙， 哎，欢迎大家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继续来说说今天上映的这部古墓丽影啊，来自坎妹艾丽西亚维坎德的作品，你是否还愿意去欣赏， 嗯， 异次元说弓箭妹妹不凶啊，各自理解一下吧， 嗯， 哎， 好，一会儿接着聊， 嗯， 抢明前茶要快，预定就到无玉泰，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呢，在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到四惠桥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出京方向是车行缓慢。另外呢，通惠河北路的进京方向三环到二环车也比较多。东五环白家楼桥桥区南北双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也是比较多的。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呢，队尾已经排过了环铁桥，南向北的方向排过了小郊亭桥。另外提醒一下大家哈，明天呢3月17号是周六了，机动车不限行。那么受踏青出游和外出休闲聚会、假日购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预计在上午10点之后呢，路面的交通流量是上升明显。尤其在北部地区的环路和高速路，南部地区的批发市场、建材市场周边交通流量会有明显的上升情况，那么遇到一些道路的临时采取的交通管理措施，也希望大家能够适时的绕行。周六的早间和上午时段，北五环的东段、京密路、机场高速、东二环全线、华威南路、车中庄大街、西直门北大街、西二环北段、前三门大街、长安街及延长线等等路段将会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4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4点有戏。 4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4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40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北京时间下午的4:34，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一下戴一。 大家好，我是北京音乐广播的下午3:00到4:00的和你一起唱的 DJ 戴一。 哇，唱出来的，和你一起唱的， 和你一起唱， 好， 和我们一起疯啊， 疯癫的癫嘛。 一下来自974的机械机戴一。 刚才上半时段是谁说来的？说劳拉不凶。嗯，不凶不凶不凶， 没有这意思啊！哎呀呀呀呀！ 我听出来第二层意思了。 没有，其实戴一还是蛮像朱莉的。 嘴唇太厚了，我先去打个这个封唇针。 封唇。当年对于朱莉这个嘴巴，真的是很多人就是非常。 上半身有句话没有说，确实很多女生就是拿她的照片去找这个医美的医生说， 但是你知道好多人 失败了，我要整成她这个样子， 是不是好多人失败了？ 对，没错。 因为你真的是什么样，你配这个唇，你是配不住，你知道吗？ 比例还有人种是不一样的。 你弄出来是成梁朝伟了， 欧阳锋了是吧？ 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的巅峰会里踊跃发言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您首先加关注，然后呢，当中你说什么都可以。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是关于刚刚上的一部电影，今天和大家见面，它的名字叫《古墓丽影》。 哎， 缘起之战。 嗯，我们朋友们还是很多都很喜欢这个类型啊。盛伟在上半段中我们说了啊，说这个国家宝藏、夺宝奇兵我都有盘啊。 火、 拍小片呢， 我怎么觉得他下一句就是要盘吗？ 哎，你要人家不宅，人家收藏的啊。拍小片的说，我属于探宝类电影的忠实粉丝，正在去看《古墓丽影》的路上。 哦，周末快乐 啊！ 他还说呢，探宝类电影《夺宝奇兵》是经典。他说，我觉得任何这类电影似乎都能看到他的影子。 对， 就是因为《夺宝奇兵》，我才开始看这类电影的。 没有，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同龄人，是吧？ 啊， 嗨。哎，确实，你看他们是因为看《夺宝奇兵》，大部分我们80后应该是看木乃伊， 啊、 就是对《夺宝奇兵》对我们来说那个感觉有点遥远了， 就是、 而且包括从、 色 对色质还有这色调和画质感都差了很多。 那七棒说了说，哎呦喂，完全沉浸在那个配音当中了。您说的一定是刚才我们放的那段 啊， 《古墓丽影》第一集， 丁建华老师， 丁建华和童自荣的声音， 难怪我听出了一种， 怎么 扬鞭策马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总出戏， 为什么你刚才的这个形象特别像当呢？特别像那个 啊， 《还珠格格》策马扬鞭吗？ 我跟你说，你这个姿势啊，你到古墓到不了古墓，你这你得就到古墓，你得是猫着腰对吧？弓着身子 啊， 缩缩着。 对， 哎，我们别说人家，待会儿我们如果配一下这个所谓的。这个电影也不一定有 你要扬鞭策马是吧？ 哦，哎呦哎呦，戴一刚才剧透了啊 啊！ 他今天特别的，他主动要求啊，他请缨，他说要在四点有戏我们的挑战环节里边来挑战一下， 哎， 当年的一个声音。 哎、对对对，你看着嘴唇都变厚了，现在 哆嗦的是吗？ 那真是戴一，我得跟你说一声，你误会了，不让你挑战那个。挑战 还是前滚翻是吗？ 挑战的也有前滚翻 啊。 不过呢，他跟那个不太一样，他没有梳大辫子， 嗯， 是吧？ 嗯， 我的印象当中，他应该是金色的长发或者短发啊、因为他身边老是跟着一个西瓜皮头的那个男主角。我要说的那部电影 啊，知道了， 是一个系列嘛？ 哎，对对， 去年我觉得那个系列该终结了 啊， 被汤姆克鲁斯给终结了。 哎、对， 就是那部木乃伊， 木乃伊， 他是归来。他那部叫归来， 第一部就是木乃伊。 嗯，我说汤姆克鲁斯演那部叫木乃伊 归 来。 不对，归来不是在第二就开始归来了吗？ 嗯， 木乃伊在最后一个，他可能是就卷土重 来了。啊，就叫木乃伊啊？ 是吗？我不知道，因为去年那部真是很吓人，但是我说的吓人跟第一部的吓人是不一样的意思，对不对？第一部我们看木乃伊当年那个第一部的时候是最好 的，很惊艳的。 那个人应该叫布兰登·弗雷泽，是吧？ 啊，对，好多人不喜欢他，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个人 啊。 我觉得他就是憨憨的啊，然后又那么聪明， 他不应该遇到木乃伊啊，跟木乃伊不解之缘。 一会儿我们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听到来自974的机械机代役 啊，要来挑战一下木乃伊当中的那个女主角。 这不是给我安排好的桥段吗？ 我们俩配合你 啊，好，对，主要是为了衬托你们俩。 我问啊，绿叶配红花嘛。那我们还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今天新的夺宝电影或者探宝的电影《古墓丽影》跟大家见面的时候，你觉得你最爱的那个劳拉还是朱莉吗？或者你真的啊？ 建议四千。 对，你 谁演都可以。 你是不是期待坎妹啊？还有吴彦祖呢？ 啊，对对对对， 戏份非常 这部里面， 他们俩在这个电影当中是 CP。 嗯，是你看那海报，吴彦祖越来越像就是巅峰时期的成龙，长得都有点往那个方向去。 成龙 啊， 我倒觉得他们俩越长越像了，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吴彦祖和维坎德， 嗨， 都是那挑脸儿， 挑脸是吧？那小沈阳跟李勇的技师长。 好，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夺宝电影。 嗯， 你们印象当中夺宝的电影类型，这样吧，我先问一问戴毅，你喜欢的是男性为主的这种角色的，还是女性为主？因为我们知道男性的居多啊。 嗯， 我们数一数，你看，我们刚才说过了，印第安纳琼斯，这是肯定是鼻祖级的。 嗯， 然后接下来 国家 宝藏里面的盖茨也是鼻祖级的啊。 嗯， 然后接下来还有，在那个木乃伊当中其实也是这样， 嗯， 男性为主，但是他那女性角色很出彩， 嗯， 是吧，他们搭配的很好。 嗯， 那到了古墓丽影呢，是一个女性为主的。 对， 你喜欢哪一种类型？ 嗯，首先我应该是看剧情，其实我觉得是这一类剧情。 我以为你看哪个钱多宝贝多。 他们的剧情就是从最开始这个剧本的设计点出发的时候会比较吸引人，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我去看古墓丽影还是去看安吉丽娜·朱莉的，当时就是因为首先这个女人， 你是先喜欢这个女人， 对，太无所不能了，而且她在这个整个影片当中，就是你的徒手能力、攀爬能力，还有对于剑、对于一些这个什么匕首的一些使用方法，让你觉得这个 简直跟游戏里边那个人一样， 就对，你会觉得这个女人太无敌了，所以慢慢的就会被她带着走，所以可能整个看完之后还是会觉得，因为安吉丽娜·朱莉演这个劳拉，才会去喜欢这个所谓古墓丽影系列。 是你的终极幻想吗？就是自己这个刀也不行，剑也不行，是吧？ 其实女人在看的过程当中，总是不自觉的说：“哇塞，太帅了！如果我是这个样子，该是多好呀！” 你看，男人跟女人不一样。我问张亮，张亮为什么会喜欢古墓丽影呢？肯定不是终极幻想嘛。哎，也是一种幻想， 也嗨， 能够拥有。 这个首先是游戏的影响，当然我也没有怎么好好玩这个游戏。 你跟我一样，我是上手玩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游戏真的是完全是一个。 其实玩游戏需要一定的天赋，还有耐性。 对， 当然你这个天赋足，你用耐性培养出一种感觉。 嗯， 有的人他不用地图。或者是我要地图我也找不着道儿， 就他会知道下一步可能这个 对 设计游戏的人该把什么样的东西拿出来了，该去哪儿找什么东西， 嗯， 哎，他会有一种灵感在里头。 嗯，所以说这个如果是一点游戏的感觉没有的话，在游戏里边，即便再好的游戏，你也会有点发懵，然后没有那种投入，没有那种代入感，是吧？ 嗯， 所以说我当时我玩这游戏我也玩不痛快，但是我看到。我旁边的人啊， 嗯， 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啊，像什么 PS 游戏机这种东西还不是很普遍呢， 嗯，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就是专门是把 PS 游戏放在一起，它也叫游戏厅，但是跟那个街机是不一样的， 他们在一起玩这联机游戏， 对 吧？对， 而且几乎而且就是一个机器会围一帮人，你知道吗？大家一起，对，大家一起通关啊。 对， 当时在这个比较火的游戏，你看古墓丽影啊，还有什么生化危机啊，就这些都大家在一起， 这俩倒都是女性的， 是啊 为主的。 哎，后来就最多的就是 TPS 那足球啊，所以就是有一帮人他是在游戏当中，我是被大伙带着啊，我觉得这挺有意思。 他们玩的挺不错的，我也尝试一下，结果发现尝试失败了， 就自己后来你知道这个电脑上咱们也可以打这种游戏了 啊， 就觉得不行啊，这个就是你想要那种代入。你玩的不顺畅，就代入感就没了。但是电影挺好，你可以是被动的， 电影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 没错， 你就是看着他带入。 哦，原来这一关下来时候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们说这个古墓丽影这一次是要把它变成就是一次一次的过关。 嗯 啊，这个感觉可能跟游戏又更接近一些。那小齐的意见是说呢，这版古墓丽影票房肯定要挂 啊。不太看好。 像今天这个日子，你说这个话 啊， 他说演员不是一线大牌， 他意思是开外挂， 不是他说演员不是一线大牌 啊， 不是事实吧？维坎德现在 这些还是可以， 不错吧？能够够到一线了， 还比较有号召力。 然后他说这个 IP 啊是陈旧又冷门啊 啊， 而且不够硬， 哟， 剧情没有特别亮点， 嗯， 院线档期炮灰没跑了， 嗯， 哎呀，这个您说的全是这个啊， 嗯， 给他泼冷水的话。 然后 刀刀毙命哈， 哎，这说的好，这要不然你要说他票房大卖，就或许成为一口毒奶啊，他票房就不行了。你这说点丧气话， 说反话， 没事就好了， 没事。对， 胡多的旁观者呢，他是这个意见是完全跟别人不一样的 啊。 你听啊，他说十多年了，还是喜欢茱莉亚·罗伯茨，啥意思呢？ 哎呀。 他说总感觉他是最像游戏里的人物形象，又是情怀。 我觉得这位留言的朋友是故意来开玩笑的吧？ 看拧了，谁知道看什么电影了？ 朱莉亚罗伯茨。 难道大家不考虑到说现在拍摄技巧，还有包括那个拍摄特效？ 当然， 对他的特效肯定会比十几年前强太多。 这一次《武门丽影》据说是有徐浩峰的风格啊，叫硬桥硬马，哎呀。不要那种炫技式的，每一招都是非常、哎、非常实在的。 对对、 啊、 大灰狼说了，说你们不看国家宝藏吗、啊、他刚刚来、 嗯、 没有听到上一段我们在上半时段跟大家听到了国家宝藏里的东西、 嗯、 其实国家宝藏里面我最欣赏的不是那个开篇，而是关于那个自由中的那一段线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 嗯， 我一直认为那是当中的一段精华，我们来回听一下，看看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点点印象。 拿到了吗？ 拿到了。看出往日宝藏的景象会在一所房屋适当时间的阴影处显现，房屋来自帕斯和斯托，帕斯和斯托，当然他指的就是 自由中。 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 自由中是帕斯和斯托铸造的。 好吧，那别的又是什么意思呢？ 看出往日宝藏景象指的是解读地图的方法。 我认为密码指的就是地图。 不，密码的用途在于找到解读地图的方法。 解读地图的方法就是在适当时间的阴影处，就是说自由中的阴影。 是自由中所在房屋的阴影，那就是独立厅。 这么说，适当时间的阴影指的是特定时间。 对。 什么时间？ 什么时间？什么时间？哦，等等，你们一定会觉得很神奇的，稍等一下。能不能看看我刚才付给你的那个100块钱？ 不行。 你瞧，这是一块潜水表，劳力士牌的，很值钱，我用它来做抵押，你看怎么样？ 好吧， 谢谢。 没有时间让大家听完这一段我特别感兴趣的来自国家宝藏里的精华部分、 嗯、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戴一的挑战部分、啊、戴一的挑战呢来自木乃伊第一部这个段落，我把它有一个小小的名称概括一下，叫做哈姆纳塔的地图，大家听听这段有没有印象。 我有个东西一定能逗你开心。 哦 Jonathan 拜托，又是那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肯定又拿了一件垃圾要我帮你卖给馆长。你从哪儿弄来的？ 从迪比斯挖来的。我这辈子还什么都没找到过，拜托告诉我这次有希望了。 詹纳斯。 什么？ 我想你真是找到宝贝了。你看这上面的装饰，这是赛提一世的王室封印，我敢肯定。 嗯，可能吧。我有两个问题，谁是赛提一世？还有他有钱吗？ 他是第十九代王朝的第二位法老，据说是历代法老中最富有的。 很好，太好了，这位老兄我非常喜欢他。 我查过了，地图有近3000年的历史，你看这边的古埃及文意思是哈姆纳塔。 简直是一派胡言，我们是学者不是寻宝的人，哈姆纳特不过是古代阿拉伯人拿来糊弄希腊游客的神话故事。 我知道那些关于木乃伊保护那座城市的传闻不可信，但是我曾经做过的一些研究让我相信那座城市可能确实存在。 我们说的是那个哈姆纳特？ 对，亡灵之城，据说那座城是早期埃及法老的藏宝库。 对对对，都藏在一间庞大的地下室里。 哼，拜托，大家都知道那个墓地会下沉的故事，只要法老下令启动机关，整座墓地就会带着那些宝藏沉入到沙漠之中。 美国人会认为那是骗人的童话故事。 哎呀，怎么回事？哎呀，我的天哪！ 快， 亡灵之城的位置被你给烧掉了。 我觉得烧了更好。许多人穷其一生盲目地追寻哈姆纳塔，从没有人找到过，大部分人都没能活着回来。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原版的部分啊、嗯、来自木乃伊第一部里面找到了哈姆纳塔的地图、嗯、然后后面的被烧掉了、哎、 好可怕、 哎、 我是全晕了。 来，谁要挑战那个雷切尔威兹来着？ 我哎，不对不对。 来，戴毅准备好，3、2、1，四点有戏，在周五的巅峰会当中，来自974的机械姬戴毅要挑战雷切尔威兹木乃伊段落，马上开始。 Action！ 哦，拜托 ，Jonathan， 你又拿来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如果你再整了一件垃圾的话，我知道你想要帮你卖给馆长吗？